D100 兩邊聲音都有，哪邊多一點？暫時都是支持多一點，支持用特權法多一點。支持用特權法多一點，但是你就選擇反對用特權法。為什麼呢？為什麼違背業界的？因為兩個聲音有，所以多一點都是個別的，但是聲音。蘇錦良局長所講的一籃子原因，就變成了一籃子廢話，綠葉聲明，等於一個自殺式的聲明。 內容是陳腔舊調、了無新意，令我是徹底失望的。我是決定支持郭榮鏗的修正議案。因為你財力不夠，你節目質素不好，一定是惹起個申請人好大反感，或者是基於佢保護佢商譽，一定要向政府反駁。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翰、鄭家富。早晨，8點13分，我要搶住個麥話俾大班聽先。早晨啊，大班。早晨。今日咧，我哋呢個節目咧。 8至10，如果油味盡的隨時加時，黃德全當然是超級的監製兼且這個 林毓華回來你就不用擔心，你真的當林毓華死了，林伯現在開始，所以你把烏鴉口來，你真的你叫林伯做到一點都可以。 好像你這樣的嗎林伯這些就真是鞠躬盡瘁，我們言歸正傳，無謂一直拖這麼長，一會兒10點又說要加時。我想說一件事，我希望見到你今天都睡了4個小時，一個骨，還是3個骨？一個骨叫一男子數，一個叫一男子數項。昨天的表決，我想請教 堂堂一屆的立法會議員，哪一個議員的表現和說話令到你扯火或者最不滿的呢？很簡單，所有建制派議員，如果真的要你選，都不是說人話，如果真的要你選，那就黃國健，最差就是工聯會那幾個，反過來就不明白，那些人都假裝的，平時假裝到 為民請命、成功爭取、街版好多，你只在這裏欺世盜名。 黃國健哪一件事令到你 但是問題就是一去到關鍵的時刻他們永遠都過不了測試，但是在這個荒謬的立法會選舉裏面他們永遠都可以保持到議席。 其實這個我都很少說，今天都很可能是第一次說。其實這個是我主要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我對立法會的厭惡。失望，不是我不做立法會議員的原因，這個是我的主要原因。你捱了五年，你找來講，你捱了五屆，做了差不多22屆，你減回22屆，做了18屆，人家那些理由就拿來講的，你那些理由就是，我立刻不做給你看，還要減，但是每個人都有個要求。 我要求給你高，另外還有泛民的因素，泛民因素，泛民都是壞人，對於我來說，我兩樣加起來，今天可以講一下，我們經常都，我記得說，我如果回來做節目跟你兩個做，有個好處，可以講我們在黑社會的日子。 我不認的立法會黑社會 我們都一直對立法會的議員有一個期望，怎麼叫尊貴立法會議員，怎麼叫尊貴議員，怎麼叫honorable，很重要的一件事，大家要有識自己的身份，這班人骯髒邋遢，不要緊，不可以以貌取人。 又不可以先敬來衣後敬人，這些全都不說了。王國健、來衣都普通，公會領袖，共賊過了，公賊我都同意，但問題就是那些行為，你怎可以跟這些人坐在一起，還要是你的同事，還要召見口晚見面，這是一個原因，因為我鄙視這班人。 我鄙視他，我就不需要去那裡，你不喜歡玩餐廳你不會光顧他，你不喜歡玩餐廳你就光顧他，不然我吃什麼。第二件事，你那群民主派也是，你看到他裡面，在裡面，就好像殺父仇人一樣，一進去那個前廳後廳，抱頭抱頸，你見得多了，然後什麼時候吃飯，什麼時候請我吃飯，幸好你是未見過我跟人抱頭抱頸，我都很少見你在後廳，我從來都住在坐在旁邊，你看到第一我就是這個獨行俠，第二件事我是獨家村，我又不喜歡那班人。反過來你是不是一進去就是這樣的呢？當年一進去第一年就感覺到自己開始， 我已經不喜歡那些人了。 進去第一年就感覺到自己開始，不是我已經不喜歡那些人了。你是不是想辭職的呢？其實第一天進去，還有一件事很過癮的，你不知道的。現在新的立法會我就去作客的，現在以前舊的立法會，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那是一個遠古的建築物，起碼舊了，即是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 但你走到進去，你聞到一股臭味。 是一種很特別的味道，你是想走出去的，那又不是臭，總之那種味道是很難頂的，古色古香的味道，我認為跟建築物沒有關係的，我認為跟人有關係，那些人氣臭的。你屬什麼的？我屬狗，是的，不怪得了，真的。我自己說回我對凡，為什麼我能夠忍多來四屆呢？就是我開始有少少天真， 就以為建制派這麼壞，他們變色龍算了。 但是在2010年的政改， 原來我周圍的泛民朋友都有這一類氣息和氣味和口吻， 那你還留在這裡有什麼眷戀呢？ 說回王國健， 不要說我們立法會了， 找一天我們清談節目可以說， 現在8時20分， 最令你失望的叫王國健， 他說了什麼呢？ 王國健王國興，王國健就這樣， 人們他，喂，那你覺得，喂，大哥，那裁了那麼多員，你是工會領袖，然後他就說，被裁300多人的確是不幸，但是王維基的第一責任人，這個是不是很負責任的做法，他是裁員的始作俑者。 這些王國健，所以你會看到工聯會他要支持政府，他無所不用其極，他想一些理由，可以真的這個就好像葉劉所說，在傷口上灑鹽，這個人就是這樣。還有一個傷口上灑鹽的叫王國興，凡是王國什麼王國什麼的都死得的，不過這個一個大肚子的三華王。王國興說什麼呢？我沒怕過，大班。 5萬人示威而已，我怕什麼？大場面未見過，大班你見過大蛇屙尿沒有？未見過。老實說，他當年做區議員的時候，我已經覺得這個人有問題。一個他，另外一個在屯門的，那個人叫什麼名字？陳雲生。一個人就在 東區的，還叫中樹根，黃國興以前都東區，三個都是壞人，超級壞人。黃國興第2456次匯報，我在北角街市成功爭取防滑地板，人家區議員做足，然後他說昨天，人家問他，你在對著那些示威者，有沒有想過走過去這個 引用特權法的示威者，我從來沒有想過，接著說我根本都無需要由立法會保護我，我直接自己走出去，因為我習武習了10年了。你想想這些人說話就會覺得他預備跟人打架，預備跟人開片，他回到六七年代暴動年代，你是這樣想而已，我們的示威者不是這樣的人。 不是這樣的質素，所以你看到黃國興、黃國健，我覺得真的這個立法會昨天那個艾威議員說，他現在才知道立法會原來這麼垃圾，他就真的知得遲。我說了幾十年了，真的知得遲。不過我有件事想問大班，你知不知道政府總部和立法會停車場的秘道？我覺得這件事我們應該要<笑> 要動一下立法會秘書處，行政立法大家互相不干預，互相獨立，竟然有個秘道可以讓那些立法會議員陳鑑林、陳克勤、葉國謙駕車，可以在立法會的停車場地牢開這個秘道，就可以直出政府總部那個停車場，然後政府總部那邊走，避開一切示威者。 你知不知道當年建新大樓的時候是有提出討論過這個問題的，我當時是反對的，所以我就要問你，為什麼反對呢？因為他們當時的理由就是方便官員不受阻礙，以及方便他們來立法會，我就反對的。當然他們其中一個考慮就是 今天就見到就走路，有時候如果你能夠名正言順，挺得住胸膛，外面有很多保安、很多警察，不是，這個也不是問題，你作為一個議員，你是要面對群眾， 不是歡呼的時候、有掌聲的時候就走入群眾， 當有噓聲的時候你就避開群眾，你怎樣做一個從政的人？但問題很簡單，有這樣的選民就自然有這樣的議員。黃國興最糟糕，他不是功能組別，這兩個都是直選，黃國健也是，因為他們工聯會 很簡單的，工聯會就去到說沒有人做一屆，他們有這件事要賺的，做完一屆之後你去死了，你自己去滷地沙了，你去做直選了。當年那個罵書記病態性徒那兩副，就死了，真的他沒有死黨，他收尾送了英國，很厲害的，很厲害的，他選不到議員之後，工聯會就用了你工人的錢 送了英國學英文，在英國蹲了不知一年半載，或者 早一段時間回來還有那些工人很過癮的有司機的有車的所以大家要知道工聯會你想想李卓人我叫他大傻好二傻好還有這個劉千石工會有沒有給車給司機沒有的但問題是工聯會領導有車有司機的那些七人車的還有中港牌還有錢的 很多錢的玻璃是看不到的透明的所以問題是這班根本就是機器現在很簡單這次中聯辦引蛇出動中央就去要這班建制派議員表示忠貞很簡單的沒得談我一早講了我們上個星期已經講了我已經聽到要斬頭了就講了我講了的了 你看到哪些人會對付的真的斬頭的我們看看贊成那裡王乃光那個贊成的人全部都不用說名字全部都是泛民主派的反對的那些一個棄權就叫謝偉俊這個忠誠度就有問題了如果我是中聯辦我是中央我是共產黨就謝偉俊 就證明這傢伙都不是很可靠好了功能組別的贊成全部都是泛民主派的反對的就全部都是建制派的這個沒有意外的棄權的就是謝偉全、潘兆平和馬逢國謝偉全、潘兆平、馬逢國馬逢國因為他的業界反對 他還有一些借口但是棄權都是反對但是忠誠度不夠這些陷阱都會扣分好了去到郭榮鏗那個鵪鶉了water 郭榮鏗就是一廂情願他以為一個這麼簡單的議案通常新的議員是這樣的你起碼通過他外面有這麼多民憤他是對的作為一個重政的人是對的政治是妥協的藝術還有政治是要將那件事做到所以我初初對他有些意見但後來想想 他是有一個良好意願的好了你看那些贊成的全部沒有建制派的人在直選議席反對的全部也沒有民主派的人棄權的就兩位一位謝偉俊、黃毓民謝偉俊初初說了贊成的他現在就棄權即是反對啦 我就不要提黃毓民罵我那些我就不聽我亦都告訴我的聽眾聽我們的網友聽在Facebook那裡不要提黃毓民罵我的東西我不想知道我正在剷了沒影響我的情緒當然了我叫你不要太多不要點呢如果我今天在立法會我可能都會做黃毓民做同一件事這個公道說因為我表示對這個修訂的不滿沒錯我認為我們做立法會員來亦都看到你這班人你還有什麼幻想因為去到盡你就算不去到盡你要爭取的嘛你除非真的可以有個把握我將這件事 什麼政治叫妥協什麼叫妥協藝術呢就說你先前和這班出賣香港人的建制派議員摸底先如果是我就將他修訂了你不是嘛人都說明你做什麼我都反對你那我就更等他出醜今次郭榮鏗來了想著郭榮鏗的確令他們更加出醜新聞休息一會之後回來我想告訴你這個不用休息時間這個阿剛來的我們沒有新聞的八點半我們可以說完我不是我也會考慮 如果我不會投票你留在這裏你會影響可能變成反對你變成反對我不會贊成但你覺得對我們會走開黃毓民就不會被人批評但現在是有人質疑他的我想一會兒透透之後我講講我對他這樣的舉動的看法我們透透 我都是入過法律學院畢業的作這些法定的決定你不滿意你要挑戰的時候是不是立法會介入是在法院那裡司法覆核的程序去挑戰這件決定 有300多名HKTV的員工被裁 始作俑者應該是黃維基先生 因為他在未拿到電視牌之前就大肆招請員工 擴充營業,這是一個偷捕的行為 說得更難聽一些是不是想用這300多工人作為一個人質又或者一個棋子如果任何人覺得我做得不對我鄭重道歉但這是我覺得是盡責任的做法是經過再反覆思量之下覺得那條路不是我們應該走的方向也坊間太多混沌的訊息讓大家走錯路 風波雷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漢鄭家富早晨8時40分謝偉俊與黃毓民之前交通報告之前就講到投票的取態我對郭榮鏗的修訂其實我個人 行政會的機密保密制又不影響商業的原則商業資料那你拿來做什麼呢有人就說譬如西蘭就說其實過到都行可以拿黃維基因為他特權可以拿港管局當年的文件甚至乎朝頭早開行政會議我覺得不是政府未必給的因為你通過那樣東西拿行政會文件我可以說行政會沒有這些文件 將會是帶來給政府很多的麻煩這個是題不過待會我們都會進一步那為什麼不可以修訂過不了第一讓這班人過不了之後我再提另外一個動議當然是不過待會可以講一下為什麼黃維基待會立法會的時候其實黃維基手頭所謂的顧問報告人家政府打了個機密你自己作為 如果你認為真的需要你認為我的商業秘密我部分或者其他商業秘密你就查了它其他的你可以拿出來的我不覺得有問題待會可以講法律這方面的觀點不過想繼續講黃毓民與謝偉俊這兩個在立法會的一左一右的表表者講講我的看法大班各位D100之友我自己看立法會議員現在近年的趨勢 要面對群眾但又要面對北大人面對群眾因為直選我要做議員要有群眾的選票面對北大人有很多背後不能讓我們理解的利益謝偉俊當然是姣姣者難道是表表者中聯辦的契仔 他一方面又要拿選票覺得他是正義的議員 我真的跟你站在一起, 即是好像掛出來的街板我經常都說街板寫到天那麼高 接著投票的時候, 譬如陳婉嫻,你看看,多聰明,一句話都不說 日後出來就好像安撫一些人工會領袖見他的時候我會做現在港事工會的人就踢爆他你做什麼你有什麼做過投票你現在這次就這麼高調人們看到他們投票怎麼投但是以往有很多民生的問題根本人們以為工聯會以為民建聯 以為謝偉俊這些很幫市民因為他講到大一大投票前兩三個星期不斷催哇罵到政府跟著投票屍屍動動人們投票忘記了他投什麼然後過了謝偉俊又怎麼人黃毓民又是怎樣呢黃毓民當然是面對群眾但是為什麼他會在這個 直選這個議席界別裏面他投棄權我覺得投棄權其實黃毓民作為一個資深的議員應該知道其實是等於反對是反對他講了反對的我們要不要引人廢言我未講完我講公道他的發言是說明他投票支持袁董議 他反對修訂動議的即是他事先張揚了他有交代的莫乃光那個是贊成的但是我希望所有的泛民這個我自己個人的觀點有時如果不能夠真的爭取最盡的都希望能夠少少壓力 你拿到一些東西跟著下來可能會排山倒海地來對政府一定有問題但另外一個考慮黃毓民也有個考慮我不是說黃毓民這個人如果我是立法會議員如果我反對袁動議支持袁動議我反對那個修訂他已經交代了還有一件事他也知道他的票不是關鍵的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也不 不需要猜大家都知道在直選的分組點票裏面一定過變成他就會覺得我不要說他了我免得說這個人我自己如果我要我立場是說我支持袁動議因為我幾時比較激的人我就反對這個修訂我認為是剝了牙修訂是沒有意思的而我又不影響結果 那是可以表態的要是就直接投反對其實最好要是就walk out就不行walk out你沒有表態我反對要是就反對但棄權也等於反對棄權也會考慮的棄權可能就是很簡單的棄權就是也不令民主派的人覺得有個民主派反對這個動議 這就是我從我自己個人出發點去想我不理他想我又不理我又不會因人廢言這次這個投票的結果有幾個議員的處理我們可以能夠認清楚立法會的組成和處理的方法一個當然就是謝偉俊、黃毓民我講了另一個就是林大輝接著就是那個怪醫 梁家樓林大輝、謝偉俊很明顯他會看到剛才你說了一句明知他的票投下去不影響大局但是又要向他某一方面的持份者交心你看到的不敢去到這麼盡議員基本上就是在做這些事情大家都明白他的票在手 他對的持份者不論是他的選民又或者北大人也好我們的議員基本上就是一場戲林大輝也是雖然有些人說建制派的良心對不起我認識這個人這個人有良心你就是豬乸會上船所以不要受到一下的所謂這些所謂以為他講出心底說話因為他知道他投這個票<笑> 不會影響到建制派輸的建制派一定都贏的過不了的PNP你說如果他這票是令到建制派輸他會不會投這票他會不會說這些話這就是機會成本來的我們先講謝偉俊先謝偉俊現在在立法會裏面以西環契仔來講他就給個契女高很多班 契女就是梁美芬梁美芬這個直接是區議員質素都不及但謝偉俊就是一個典型的政客又是一個戲子大家知道他由他的私生活去到他的 公共事 很重要的一張相對他來說他有個光環想拿到道德高地 是默許做這件事其實事先把默許了他一定有打過招呼這個人我們大家都同你認識他我們真是對家來的但是後來因為其他議員尤其是工聯會尤其是黃國健因為黃國健都是九龍東的直選議員九龍東就是我的選區你也很熟悉他因為黃國健就是大佬 2016年要選的 實拿回黃國健昨天說的話出來你去新北的工地你去我去新界東轉過去了即是這樣說你一定會動他的但那時候你這個謝偉俊就會厲害了當日我是憑我良心投票誰說我是中聯辦契仔所以就去告預了我爆料給你聽就去中聯辦坐當然了 你有沒有搞錯那個人又要幫他配賣威又要讓他拿錢坐又要讓他拿錢沒得談中聯辦就叫他你不要玩了你跟指示投票所以就投了棄權票他都不會投反對的現在黃國健那些人的氣都是不相信的都是覺得中聯辦是哪幫這一班忽然愛國的人 那些黃國健、黃國興那些你都知道差不多扔菠蘿又粉如果他未成年的話當年不知道他是年輕的不知道有沒有做兩個都大年紀了差不多了十多歲對這一班機會主義者這一班轉軚友這一班柴仔其實是很不滿的一直以來都不滿的所以到現在他們仍然是不滿的覺得很離譜的 至於林大輝是怎樣他有什麼盤算他很簡單的因為他現在打算去直選他周圍想落腳區議會有很多班底他打算是新界東的遲早都是這樣所以就希望用這一局去拿票第二件事他也要對他老闆有個這麼好的機會大耳發突那個人 喂,給你有幾億身家的,唔知點分分鐘。林大輝。佢做咩嘅?做咩?佢當年畢業大學畢業就講大天。唔係,你大,你工啊,你工出人真係精彩,係好知過得講大嘅。唔係,唔係,你工。畢業之後呢,第一份工,嗯。亦都只係打過一份工。Tesla嘛,好似就係 就是幫唐英年做事不是的他是臭唐英年的我知道他讀在理大讀的讀而已但沒有做他是幫唐英年買紅酒幫唐英年買了紅酒回來唐英年叫他點貨然後叫他把他label了這支酒是多少分當年唐英年都未成那麼懂喝酒現在就不用了那時候太子爺剛剛回來要他做什麼呢將每一支酒label了他 抄了Parker多少分寫下去你這麼熟悉你知道他真的做這件事我當然知道大哥你看著他寫多少分我沒有看我知道唐英年叫他做什麼他是負責抄的太子爺他是書童來的 然後平步青雲有幾億身家扶搖直上加入立法會他現在有機會幫唐英年出一口氣所以整個演辭是針對梁振英的不是針對牌的所以大家不要看表面另外今天開始他已經收口了 中聯辦打個電話給你,不要去到這麼盡,玩夠了,玩夠了,即是我們都體諒你,你戶主而已 昨天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林大輝的演辭那個港詞沒有演的沒有資格演講他那個九說廣告其中一件事就是當日聽到梁振英選出來之後說是香港型的時候他是很開心的我聽了版帶四次了 他是期望以為自己有機會因為唐英年做了特首他是會入行政會的甚至乎做官唐英年做不到特首他就很夢成空想著梁振英突然說香港型我是唐營的大旗手 起碼都好像林健鋒林健鋒還是他如果說林健鋒跟唐英年的關係跟唐英年的關係人都知道一個叫家臣一個叫老友他就很不抵得林健鋒貴為行會成員他就很生氣其實他根本就報仇他根本就動 整件事就動了唐英年的死敵這個叫梁振英就是這樣而已變成又是一個accidental hero但我也說不要緊起碼去罵唐英年大快人心這個是大快人心的一個角度不過就是想跟很多在公民廣場可能是這麼多年來十年由零三七一 到十年來都從未出一上街的市民有很多根本不知道什麼叫政治什麼叫政客艾威這些就是足以原來香港有這樣的垃圾會議員即是香港災難來的我想跟艾威說災難來了很久了不要以為原來針吉不到肉大家都不知道譬如 港鐵、月台、幕門也好或者大班領匯也好標準工時也好這些問題有很多香港市民就不關我事我搭港鐵我都不會自己跳下月台沒有幕門所謂人傻而已領匯不關我事我不會租領匯的貴什麼所謂我買得起標準工時我做了老闆我有什麼事 有些工人做現在沒有電視看原來沒有電視看可以有這麼大的震盪所以這個我不知道大班你起初猜不猜到第一次上街有12萬人我對不起當時我不在香港我講過我的看法因為我不在香港一來我不是很接觸到群眾的氣味但就算我在香港我猜我都猜不到那麼多人我猜到很多人 我猜不到那麼多人我認為如果我們DBC你缺乏了理性分析你這次謝偉俊說話他說什麼理性思考的議員不可以鐵板一塊要審時度勢所以他就專門不是很聰明很審時度勢因為中聯辦吹了雞就是但我告訴你分析當日你要記得你有份的我們DBC當日在政總集會 你有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人完全被孤立的沒有主流傳媒的報導亦都被人抹黑亦都完全主流傳媒你第一次有沒有想到這麼多人一面倒沒有是啊大家都沒有我說DBC 有7萬人 去這個政總支持我們8萬還是7萬但問題是我的考慮是他這次有這麼多主流傳媒完全一面倒去支持王維基再加上有戲看有明星不可能少過DBC我心裡是這樣想的但沒想著他會多那麼多他是多很多多過我們一半人 我們7萬去12萬,多過一半就多,多過一半,一半是3萬5,你又不可能說,那些賠率大王,差1萬多倍,5萬,多一半,half,more than half,okay,但我也有想,另外一個因素,王維基還沒出,如果王維基出,可能更多人, 所以王維基和爺爺說明我不會以這個人民作為這個棋子他很嚴重的如果是他什麼都沒有的他當然不敢出聲所以待會我們新聞回來之後大班講講王維基上立法會今天幾點鐘上好像兩點半還是幾點鐘上可以檢查一下今晚錄起了今晚播但我告訴你反高潮的隨時是 新聞之後我們繼續談談我也是入過法律學院畢業的作這些法庭的決定你不滿意你要挑戰的時候是不是立法會介入是在法院那裡司法覆核的程序去挑戰這件決定 有300多名HKTV的員工備賽 始作俑者應該是王維基先生 因為他在未拿到電視牌之前就大肆招請員工擴充營業這個是一個偷步的行為講得更難聽一些是不是想用這300多工人作為一個人質又或者一旗子如果任何人覺得我做得不對我們應該走方向也坊間太多混沌的訊息讓大家走錯路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漢鄭家富 9點13分我們講完謝偉俊王毓你好東西你想我說什麼不要看啊你也要聽啊不是啊對不起你也要聽啊那班垃圾說什麼我想講一下梁家騮中午辦的效果這個簡直就是怪異即是怪異我覺得不是怪異問題昨天他就在 第一他原本就買了機票去上海一家四口整家人去上海我就不明白立法會議員可以在開會期間他又浮這件事我就對他非常不滿終於作非今時他知錯留下投票但他最有價值的一件事他就也闖了一個彌天大禍當然他個人來說 踢爆中聯辦介入香港事務亦令那群保皇黨很無人保皇黨大家都知道雖然這些東西明被人知莫被人見就像陶傑那樣說為什麼在一間酒店走出來要把廁紙包著頭就不想被人見你知道無所謂我到現在都說那個不是我我有個才子那邊是我問題就是 他就踢爆了你們有第一句話你們有說這些是廢話你假話那個反對的原因就不是因為你認為好像謝偉俊怎麼說有分析有這樣有那樣理性議員審時度勢經過理性分析之後就決定 一句都沒中聯辦禁制吩咐我要投反對票否則就斬頭他就證實了但你看報紙很過癮你看這個明報這份最有公信力的報紙大家知道是糧粉報來的 他就不說他就沒有說到中聯辦干預香港事務 他說中聯辦找他又不說中聯辦向這些垃圾會議員施壓只是說中聯辦找這些人聊天而已你就知道他的取態雖然他內容就OK的反映了社評但問題是他頭條他不敢寫中聯辦干預一國兩制 破壞香港人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違反基本法、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他不敢說這些東欠中聯辦就發牌找議員聊天那很忠誠的沒事差個姐字而已姐找議員聊天姐不過他的社評今天也這樣說公道一點 拉票部隊又完成任務高度自治再一次挫損你知不知道為何現在他的社評一變好了呢就是因為這個梁粉第一號梁粉在傳媒劉俊塞被奪權現在他只可以在你才知道加東西社評又不輪到他指手劃腳 社評現在不是他的操刀即是他不可以指手劃腳總之他有人夾著他那個人叫做呂家明呂家明就是《明報》加拿大的總編輯兼總裁兼什麼什麼現在就每兩個星期回來香港一次其他時間就遙控但是無論如何因為太肉酸了因為劉俊濤令到《明報》最有公信力的招牌破了这个都不是问题因为没有影响他们最重要是广告有没有影响销量有没有影响这个就是读者决定但影响了士气令到那班员工尤其是基层的记者面目无光亦都觉得太离谱所以有这个压力才说回人话 我想梁家騮今次這件事突顯有什麼呢就是你看到他昨天接受訪問的時候那種語調讓我感覺到我認識的梁家騮一向都是這樣的他獨斷獨行自把自為甚至他會覺得跟中聯辦是有找過聊天的他不覺得這件事是有什麼問題這個才是問題 當然你說他說了出來等泛民就知道是不是這個就是鐵一般的事實建制不肯認這個梁怪醫就肯認了這個世界有件事就是這樣的我經常都說你記得我都說這句話也搞到我在法庭被人罰了8萬元我看著你那招我駕駛車的時候撞車的就是聽到你說大哥這個世界有件事就是好心做壞事 你不是說我還是你呢有些人就懷心腸做了好事所以就無所謂最終的結果你不問那個過程你這個結論是好的你要人與人為善可能是這樣但是我要解釋你要分析給我們的D100之友聽你又不要以為這個好像是林大輝那樣說說一些良心說話梁家騮肯督爆了其實你 你看到為什麼他會說得督爆他根本就不覺得這件事可能有什麼問題第二件事是意外的因為昨天上電台李慧玲訪問的時候是他今早教英文的這個美國主任說的我沒聽一個就是叫off 他說了有一句令我最震驚的就是不是啊中英國家民主國家這些普通游說很簡單而已這句話就令你意識形態有問題還有一件事這傢伙很暗春他最慘的人問他中聯辦誰見你啊原來連部長都不是前線的人見他可能是針查那個傢伙上次針查 請你入個Pentang坐了你以為可以上樓上你未入過中聯辦我入過我未入過我很厲害的去吃過飯的一會兒問問你什麼時候入過我們主任請你就不是前線人員他有個人帶你走他想著可以上樓梯一進去好像黎晶那樣的大樓梯上去然後兩邊搭升降機然後去Pentang

你不要搞到香港的管治威信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你懂得做的我們中聯辦或中央政府對這件事覺得不可以讓它通過說完了接著問你你最近醫務所生意好不好現在有一個叫做醒爬 有個醒爬你可以考慮在國內醫難道投完票之後那個星期四去上海走走去長黑醫康看看你最好不是最好是這樣說你其實就不要投票了那天如果你有困難的他說我的醫生要我投去上海吧 我打個電話你一家幾多口啊四口我會找人接待你我當然是我也是一家四口找人接待你有車送安排了整個旅程你想上海你知道現在我們偉大祖國上海現在剛剛有個經濟發展區另外上海又有很多新的基建五光十色我們會 VIP款待你但你看完上海你要看的東西那就去咯誰知就衰了不能去了今天他今天去了去到下機沒有人接機第二劉生四口一家四口進房間坐一下然後有人拿了一些和一程驗了大哥 即是這樣說分分鐘袁基法劉哥這個就是梁家劉就是留了的了學你所說用那句什麼話你是令到中聯辦做的事過去就沒有露出馬腳誰知你梁家劉竟然說歐美民主社會都是合法情況之下去遊說第一 基本法講明嘛大佬這個是香港的事務的話你中聯辦有什麼角色而中聯辦說真的在中央的層次根本都是一個很低層次聯絡的角色你怎會在這些民生事務上竟然找個立法會議員給壓力他叫他投票講明當然不會叫你不要投不過說完之後就一家四口去上海好不好呢 你講這件事我又要喝醒你一會兒你說中聯辦沒有地位監製你叫Fanny拿回我 中聯辦是誰?沒有感到壓力,我記得他有一次約果政府改變主意,會好像幾無面一樣。有,不就說,他認為中聯辦吩咐立法會員做事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就是你聽不聽而已,對吧?是的,就是說中聯辦這樣的干預,他就說是游說,這些游說,這些干預,聽不聽,自己決定。另外有一個賤人,這個賤人就是那個賤人黨,因為他的主席就叫做賤人,蘇把頭。 他的副主席就更加賤,叫他田二少,田北辰,說成天假裝的,扮到慰民請命,很多人被騙到在新界西,突然看到有錢人,給了三袖來派東西給你,跟你聊天,kissing 又是船同歸,又是賤人歸賤人,新聞稿,執笠,叫新聞稿。聽聽田北辰又執笠前說什麼。我幾個星期前,初初這件事出來的時候,就政府那個一籃子的解釋令到我都很不滿意。我當時曾經真的一直都有想過,值得去查的。 所以我這個公開講過,我看不到什麼原因去反對,因為他那一籃子的完全什麼都沒有解釋,我約見特首,我是單刀直入有幾個問題問他的,我最想知道就是那三減二,到底是誰的主意,和他的財政能力的準則,其中有一件事就叫做那個母公司的市值。 你母公司的市值,有線雖然說20億,但9倉2000億,電影250億,王維基,他那個香港電視網絡只有21億,你只是這件事,如果決策者在這方面看得很重,因為他假設顧問報告說發了4個牌,都未必一定捱得到,3個就最好。 四個意思就是發兩個,如果他發兩個牌的話,可能都會很辛苦,要蝕一段時間。他們每個人的不同想法就是要這樣說,誰最有能力,蝕一段時間都捱得住呢?當你這樣看的時候,就形成了王維基在這個財政能力那一塊,是他的致命傷,其實就挺明顯的。致命傷很危險。如果這樣說呢? 為什麼你田北辰為什麼會死,我又爆一些東西給大家聽。好啊,不要爆那麼久啊。他是G2000的老闆,G2000的買了給新鴻基。你知不知G2000買了給新鴻基?你知不知欠人租搞到要買了給新鴻基?金融風暴啊,渣士啊,總之過不了那關啊。 你老爸有沒有救你啊,你富二代,田北俊有沒有救你啊,田北俊幾百億身家的大哥。喂,就是你之前說的,覺得對,這個有限公司來的嘛。誰告訴你,如果將來港視或者這個撈,這個叫做香港電訊,不是香港電視,香港電視娛樂。 但那十多億花光之後,沒有公司一定幫你,沒有公司會給錢下去的嗎? 如果這樣說,我問你田北辰了 由大嶼山大佛到油麻地賣對物由流浮山看一樂到深水埗大排檔之鑊由布袋凹海鮮到元朗吃牛鞭香港人愛香港地更加愛自己怪獸直播室由清源陳淑莊阿通譚雁彤星期一至五下午兩點我愛香港101個理由環節帶你走遍香港一起爽一爽這個環節由找樓放盤好輕鬆以客為先的Hong Kong Homes 全力贊助播出與時代同行為生命喝彩恩典時刻星期五羅文威胡志偉陳國明時代論壇香港芭蕾舞團自我審查反映什麼心態 星期五恩典时刻时代论坛会同艺术发展局后任民选委员吴美君分享当前社会应该怎样坚守价值与时代同行恩典时刻由时代论坛统筹制作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9点 D100大声台 与时代同行为生命喝彩 我都是入過法律學院畢業的作這些法定的決定你不滿意你要挑戰的時候是不是立法會介入是在法院那裡司法覆核的程序去挑戰這件決定 有300多名HKTV的員工被裁 始作俑者應該是王維基先生因為他在未拿到電視牌之前就大肆招請員工 擴充營業,這是一個偷捕的行為 說得更難聽一些是不是想用這300多工人作為一個人質又或者一棋子如果任何人覺得我做得不對我鄭重道歉但這是我覺得是盡責任的做法是經過再反覆思量之下覺得那條路不是我們應該走的方向也坊間太多混沌的訊息讓大家走錯路 風波雷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漢鄭家富9點38分最後半個鐘最後大概20分鐘最後20分鐘明天星期六早上小弟都繼續在這裡跟阿仙奴你準備10點鐘走了就睡覺 你什麼原來離開直播室就去睡覺了我就問你是不是你怎麼會這樣問呢你怎麼會這樣問呢通常你說今晚我們現在在做深夜節目你這樣看著我大班現在已經12點了我才6點起床這樣就有些邏輯性我們做這些人我們是法律學院畢業的我都是現時是執業律師就不是失業律師 剛剛這件事正話那條暗春局長就告訴別人自己是法律學院畢業即是權威如果你是法律學院畢業如果你明知道一個律師當你知道做了一些事是不合法的時候你就應該想辦法糾正他就不是叫人打官司叫人打官司就是說他另外一件事他有一個 即是他暗示政府是不對的不是奈我不何你就不在立法會玩事因為立法會也沒有權給你牌王維基你這麼聰明你就去打官司吧等法庭給你牌他是法律學院 他讀過法律學院畢業他說他自己是法律學院畢業也說真的聽他說了你說得不像當然不像我不是他 我都是入過法律學院畢業的作這些法定的決定你不滿意你要挑戰的時候 以法律學院畢業為榮，所以你要講清楚，他在加拿大執過業，香港也有執業，我告訴你他的底子有包括一些壞事，他當年是需要賤的人，賤的，OK。 他當年回來香港做事務律師，但這個人的確是聰明的，聰明過很多人。為什麼呢？他識時務，跟周浩鼎那些南極北極那些沒分別，他就知道以他這樣的資歷，如果進去那就沒有運行，如果進去民主黨也沒有運行。 如果他要從政的，如果他要幫扶權貴的，如果他要威的，他就懂得選擇，就去民建聯，因為民建聯很需要，因為民建聯全部是老左，一腳牛屎，需要專業人士，他的樣子也好，他的樣子不賤的，他的樣子是生得好的，要多謝老爸老母，這些就不是多謝他自己，多謝天。 多謝老爸老母，他的天不會生出來，所以爺爺爺爺媽媽也不行，那麼粗魯的老爸老母，老爸老母不粗魯，你老爸你老母就不太好聽，你說的，你不要問候，你不要問候，人家肯定告你，真的，那他就立刻在那個時候，是最艱苦的時候，好像是2003年8萬人上街的時候 民建聯的，是嗎？平步青雲，即是人家覺得民建聯被鄙視唾棄的時候，一個專業進來，都是想威的，當年他去做官，他要做副局長，他就跑去跟馬時亨，馬時亨是不要他的，馬時亨直接鄙視他的，你知不知道第一天上班，我爆了馬時亨的壞事，這傢伙就跑去跟局長說， 你有病，即是他進去的時候，馬時亨已經發現有一顆東西在腦袋了，有一顆什麼東西？他說局長阿Frick，阿肥馬，你有病，你不如休息一下，等我去立法會吧，我去幫你去出席那個辯論吧， 可能人家用出於用心良苦的，是不是這樣呢？ 接著你知不知道馬時亨怎麼說？是怎樣呢？ 我還沒死，你來立法會，你坐在上面那個Gary，Andy就是Gary，他連坐在後面都不給，馬時亨玩人玩死你，你玩一個肥仔，這個肥仔骨惑到全香港第一骨惑，你猜你猜你好聰明，然後有一次去剪彩，又是請局長剪彩，又跟馬時亨說， 等我去吧， 你快來都不做。 你快坐他，你快坐他，接著做了副局，整世人就想一件事，就要威，很恨入香港會，申請了很多年都入不了會，做了官之後有機會了，所以這個人是很懂得 向上爬的，這就是香港精神，不是，我就這樣看，向上爬，香港精神，這個是值得，不應該是一種負面的標籤，不過，看看你用什麼方法向上爬，如果你是違背良心，掩著良知，你去做事而向上爬，那當然不好，問題就是他標榜自己的法律學院， 如果你這麼認為讀法律和在法律學院畢業是這麼重要的話，麻煩你聽聽大教授怎麼說，這個大教授又不是佔中的戴耀廷，他是二流教授，被誰叫他做，被雷鼎明，這個就沒有人會質疑他的了，因為第一他真是大教授，第二樣東西還有一個建制派，第三樣東西還有一個新聞巴閉，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換一句話來說，他就是人大常委的法律顧問，香港法律顧問，所以這個人他說的話你一定要聽，這班警察，如果鄭家富說批他，如果李柱銘說漢奸走狗 不是我說的，即是這班人全部入樓的，在我心目中，當然啦，頂天立地，第一個叫鄭家富，我知道，鄭家富就差點，剛才第一個叫鄭家富，你批他的時候，聽聽陳文敏，但陳文毅說的都沒得不聽，4分鐘的講完，即是49分，然後在這個時候，你大聲台風波裡的茶杯鄭經翰鄭家富找他， 看看他願不願意接受挑戰，他還未死過，他會打來的。不是我們訪問過他，不過10時後鄭經翰鄭家富會加時，如果鄭家富怕了謝偉俊，他是會走的，因為大家都是法律學院畢業，不過好像人家做的大律師，他還未做過。他是澳洲幫，這樣聽聽陳文毅先。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宏毅在今日《明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分析關於免費電視發牌事件當中兩個很可能已構成了程序瑕疵的法律問題。陳宏毅說，廣播條例第10條規定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考慮通訊事務管理局就發牌問題的建議之後，可就有關申請作出決定。 但法律就没有列出特首会同行政会作出决定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因素，只是要求他考虑通讯事务管理局的建议。由此可见，在广播条例关于电视发牌的制度设计上，通讯事务管理局享有关键的位置。 而根据传媒报道，就这次3个申请者的免费电视牌照申请， 广播事务管理局在2011年7月就已经完成了他对申请的审议， 并且向特首会同行政会议提出建议。政府原来的政策似乎是，若申请者能够满足政府和广播事务管理局定出的发牌条件和要求，申请就会获得批准。 但是特首会同行政会议认为，在处理这次申请的时候，应该考虑市场是否可以承受5间免费电视台同时存在，因此就倾向于在3个申请当中作出选择。由法律观点来看，这次发牌决定的其中一个重大程序问题，就是特首会同行政会作出上述政策改变之后，有没有咨询通讯事务管理局的意见呢？让他们可以就 怎样在3个申请者当中作出挑选，以至应该挑选是谁作出建议。在考虑通讯事务管理局的建议之后，行政会才作出决定。但是如果没有要求通讯事务管理局重新审议3个申请，并且向特首会同行政会提出建议，这个就可能涉及程序违法的问题了。此外， 陈宏毅说，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在2013年5月在TVB对通讯事务管理局的一件案件里面的判词就显示， 广播事务管理局在考虑3个申请人的申请、有关顾问报告和公众咨询的结果之后， 已经在2011年7月13日 就发牌问题向特首会同行政会提出了他的建议。但是根据明报的报道，特首会同行政会所曾经考虑的顾问报告有4份，日期分别是2010年4月、2011年4月、2012年2月。 如果这个报道属实，第三和第四份顾问报告其实就是在广播事务管理局作出了正式建议之后才提交给政府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特首会同行政会在根据10条作出最终发牌决定之前，没有将最新取得的顾问报告再交给管理局或者后来的通讯事务管理局，等他重新考虑他原先的建议。 这个亦都可能构成这次决定过程的程序上面一个重大的瑕疵。最后陈文毅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特首会同行政会在10月15日的决定， 只是原则上批准3个申请者当中的2个申请。 由于特首会同行政会还没有正式根据广播条例的第8条和第10条作出批发牌照的决定， 在現在重新啟動廣播條例第9條規定的程序， 即是由通訊事務管理局根據最新的發牌政策和 2011年7月以後 才獲得的顧問報告， 去考慮3個申請者， 並且向特首會同行政會再提出建議， 可能是處理目前這個社會和政治重大議題的較可行辦法。 靠可行辦法，不如我們趁最後這10分鐘給一個法律意見你先。通常大律師教授拿了意見出來，當然由事務律師解釋給你。好，請你解釋。我想他這整份的含義就是告訴你政府，其實你也要很小心，因為過去政府不斷叫人家不要動一下就 司法覆核，不是什麼都可以司法覆核的。如果你真的叫人去司法覆核，你是表示在法律上你是不是有個 cause of action 呢？ 表面上是不是有問題呢？你所以可以比較做到的，你就將這些東西公開，就是想這樣。就是一件事，一個任何一個讀法律的人，包括鄭家富在內， 就不會叫人去打官司，應該循正道去解決，解決不了還可以mediation，現在法庭鼓勵人調解，就不會下下叫人去打官司。所以如果上網看看那個鵪鶉局長在哪間大學畢業，哪間法律學院畢業，好像是Waterloo， 就是政務司司長，接著就是行政會議召集人，還有立法會主席，另外還有司長，這些禮崩樂壞的，你聽聽吧，不是人就說我在拉布，我怕你八分鐘公開，可不可以留下一講呢，沒時間性，如果以特區的名義來說，特首排第一，排第二，應該是大法官，終審庭大法官，跟著就是毛立，就是政務司司長，接著就是行政會議召集人，還有立法會主席，另外還有司長，然後就行會成員，局長，會成員，大家禮崩樂壞，這個文匯報一九六三年開始就有這樣的廣告，金城營造集團， 有一間叫金城的東西，就跟香港共同成長半世紀就賣廣告了，他衷心感謝，感謝什麼呢？梁振英先生剛剛排第一，排第二就變成張曉明，排第三就是洪小勇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排第四才是林鄭月娥，這些都當沒問題，那些中央大員，部級的官員，但部級官員，好了，那個叫林武的， 很鵪鶉的，這個就是劉哥，劉哥說那個不是，這個很厲害，一個是做王者，梁美芬和謝偉俊一個契仔，一個契女就是林武，就是契爺，他真是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副主任，但竟然可以排名先過袁國強的古惑仔，資深大律師，又先過林煥光的， 又先過曾鈺成，接著還好，有個叫范徐麗泰是人大常委，接著有梁愛詩， 那你這份文匯報來的嘛，誰出的？那禮賓惡壞，那是廣告來的嘛，那你不可以登的嘛，那他有錢有奶便是糧，大哥啊，那以前你甲成的老闆，是啊，他想的，本來，他本來的，真是想的，所以正話我就回答你，說什麼？誰說？ 排什麼名字那些東西我都明白了現在亂了龍了你一中聯辦大了我們用一個估量今天五點鐘李老哥當然當然會在這裡有我又要做節目的多慘你慘你多開心眼發光 還有五分鐘就說了快脆脆王維基五點鐘上立法會議員想用特權法來傳召他讓他可以交出所謂的機密文件兩件事你不要搞亂我想很快說我發言兩件事一件事今天事務委員會就開會我做主席的立法會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現任的主席叫黃毓民副主席叫郭佩凡今天召開一個特別的會議跟上次DBC一樣就因為就著這個發牌事件邀請有興趣人士出席其中一位呢 就是王維基但我昨天說了主席一開會就會caution王維基他是不是答應了你沒有特權你說的話你要負責他今天會出席的應該就如果看就維基說他在哈佛大學法律學院畢業誰維基剛才維基的同事說是不知道這個查一下不過維基不像不過維基昨天葉國謙的畢業都很厲害你上去政府網頁看不要看維基不要看維基未必對我認識他的我其實認識他他一定不是哈佛 如果是哈佛周圍告訴別人他不是JD來的他又沒有JD昨天他不是這樣說法學會不會是哈佛法律學他應該說是JD他是哈佛直法我很快說了我認為你給我說黃維基今天不是特權召他分開兩件事特權那件事就是有毛孟靜想我只是想說 其實大家都不需要我跟毛孟靜都這麼說其實不需要拿什麼PNP要求他其實這個王維基如果真的想拿出來我的法律意見就是政府不會告到他肯定不是刑事第一因為他自己不是公務員他沒有簽過什麼保密約章保密的規條等等最多最多都是民事告他就是禁制他再做這件事而已 如果你政府夠膽禁制他就另外一個民怨所以你王維基不斷在玩東西未來三至六個月我會用一些創意的方法來把這些資料拿出來用什麼創意呢你這些東西拿出來是給你的你自己作為這個有這個 葛輝跟他有最大的分別因為葛輝是公務員公務員簽過Official Secrets Act 即是官方保密法但是今天我意思是說今天王維基就會用這條屎大家就不要讓他用這條屎以為他沒有問題他是卡爾頓大學Cloudton大學取得經濟學學士學位然後 University of Ottawa 渥太華大學工商管理 以及法律雙碩士學位他不是法律學院畢業的這個又要糾正他那他在哪裡讀法呢他讀法不是一個combo他讀工商管理加上碩士學位他回來一定是在香港U讀過PCLL 所以他說自己是法學院畢業都有顛倒性的嚴格來說當然要設立特使我10點後就繼續說了我10點後不說了就留到今晚才說了因為我不阻人家聽這首歌果然真是你我4粒鐘比謝家富更英俊所以謝偉俊驚了原來 如果鄭經翰訪問我就沒問題不過有鄭家富在這裡也不要怕他用法律上考起他就不好意思了 D100 D100 講真話彭公儀浩蓮敏 D100 還聲於民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